北京市热血新兵招募季现已全面展开，凡是驻京普通高校在校生、应届毕业生和具有北京市户籍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，带您遨游缤纷多彩的 CD 世界，带您畅享音乐。 巴特尔和帕尔曼的女高音与小提琴二重奏专辑，其中演绎的全部都是巴赫咏叹调。 Oh, I didn't hear that. Stift in der Rhein, nur in der Armut rein.

Thank you.

Und wir trocknen wieder, It's my day.